防弹少年团在前年十月获颁文化勋章，分析指该组合的成员推迟入伍日期可能性很大。在修例前，健全男子在18至28岁期间需要服兵役20个月，防弹少年团的成员中最年长的即将28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856点，升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65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33，瑞士法郎0.9，加元1.293，人民币6.57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美元，卖出1,814.7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天气。本港今日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與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香港暖流的侯偉新。疫情期间，大家如果出街有几点呢，真的想提一提大家的。首先要戴口罩，这个可以说是基本的。其实大家最好是戴多一个口罩。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都要预防你的口罩突然间断了条带的嘛。我相信有不少朋友都试过的了。如果你有一个后备口罩的话呢，就可以有用啦。另外手仔不可以乱摸。其实去到今时今日，你都应该知道㗎啦，之但係咁喎，有啲地方我哋係唔小心摸咗嘅。譬如如果我哋去街又要去洗手间嘅时候，我哋隻手免不了都会摸一摸嗰度门㗎。咁摸完之后要点做呀？记得洗手啦。好啦，离开洗手间嘅时候你仲点洗手呀？洗唔到㗎喇喎。所以呢个时候你就要有随身携带嘅酒精搓手液消毒你嘅双手啦。记住，在抗疫期间我们要提高警戒，抗疫用品都要带齐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衰仔，日日净系识得对住部电脑，好心你睇下书啦。 咁咪睇紧咯。 啊，你仲讲大话喎？ 唔系啊，母亲大人，我系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15分钟的约会网站啊。入面除咗有经典巨著，仲有消闲散文可以任君选择，仲有一篇啱你口味噶嘛。 得啦得啦，俾部电脑我，由今日开始我都要上去呢个网站度睇书。啲家务你同我全部做晒佢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連續過好幾年咧，佢都出咗好多啲靚歌，即係隻隻都係受歡迎。嗰時都應該係佢個黃金時期啦。咁所以咧，佢嘅最穩陣嘅基礎都係喺呢一幾年嘅年份裏邊打得非常好。預示者就紅到而家。咁呢首歌咧就係都差唔多接近30年嘅歷史噶啦。而家我哋12月頭啦。仲有即係好少時間去到即係新嘅一年，新嘅一年1月份咧，就係當年咧係1月23號，係1991年嘅時候，張學友就出咗呢一張唱片《每天愛你多一些》，咁即係話咧都紅足30年啦。不過佢係喺80年代嘅中期出現嘅。找到他至爱的一个的职业最好不过了。之前呢就在机场做的，在航空公司做的。 李文的滴答滴叮当叮当的钟声呢早上呢就是应该响个不停啊。即如果你仲有教闹钟啊或者屋企系可能系有啲比较古旧式嘅啲钟当当嗰啲啊仲有冇人有呢都有啲仿古都有嘅。咁但係而家呢个手机嘅流行闹钟仲有冇人系去会摆喺床头呢我总之系一个手机嘅闹钟就嗌醒自己啦系咪早晨啊新嘅一日开始啦星期三嘅清晨而家五点搭四啦清晨所嚟节目开始咗啦由五点钟一路会到六点半嘅。今日天气方面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3度。吹和缓东北风指望在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步的下降。接近周末的时候新界早晚会相当清凉。现在温度18度相对湿度 71%。 谁在我未全醒时静静的亲亲我困扰中给我支持冰封中锁火谁令我绝无可疑活着多么不错眼睛给我波折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每一生都也爱不完可恨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令我最一生都也最不愿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着多么不错你眼睛给我歌词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你的注视令我最一生都也最不愿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刘德华的《爱不完》这些歌呢都 是历史悠久，是在印象中里面听了很久，一些红了的歌，再看回一些资料呢、哦、原来都跟学友的时间都差不多。学友这个每天爱你多一些就是91年的1月23号，咁同埋呢个年份嘅后少少嘅时间，2月17号嘅时候呢就係、是、刘德华刚刚嗰隻爱不完呢就出啦。爱要继续啊 ,my love, 无尽啊 ,there's only you in my life,the only thing that's right. You're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you're every step I make, and 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 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在这里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72宗，源头未明的超过20宗，初步阳性个案就超过60宗。尖沙咀松山海鲜窝先后有食客和工作人员确诊，政府刊宪要求上个月15号至寻日去过松山海鲜窝等三个指明地点的人需要接受病毒检测。另外，政府宣布今日起收紧群组聚集规定，公众地方群组聚集人数由4人收紧至2人，无食物或饮品供应的婚礼人数限制由不多于50人收紧至20人。上市公司股东会每间房或区隔范围的可容纳人数由不多于50人收紧至20人，不可以供应饮食。另外，撤销宗教活动和本地游旅行团的群组聚集豁免，有关法例修订今日生效，为期14日。政府说行会原则上同意和群组聚集、戴口罩和病毒检测相关的定额罚款应该以倍数提升，以达至所需的阻吓作用。特区政府深夜发稿，强烈反驳美国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指报告在有关香港的章节作出无理攻击和不实指控，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政府发言人说，报告是美方继国会通过一系列针对香港的法律之后，再次明目张胆干预香港事务的例子，又指美方以人权、民主和自治为借口，推出一连串措施，借香港问题制造事端，打击中国，造法虚伪。该委员会早前发表报告，指香港国安法令香港近750万人口生活在中共全面和直接的独裁统治之下，又说中国有关行动违反一国两制，亦显示北京方面不惜牺牲经济利益、法治和基本人权都要在政治上控制香港的意愿。报告认为国安法基本上改变了香港和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关系，亦都改变了国际间对中国全球角色的认知。彭博引述有研究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早在去年12月已经出现在美国。报道说，美国红十字会在去年12月13号至今年1月17号从9个州的捐血者中收集了7300多个血液样本，转交疾病控制及预防部门检测血液中有没有病毒抗体。研究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在去年12月已经出现在美国，早过目前所知的时间，反映中国出现首宗确诊个案之前，病毒可能已经在全球传播。武汉去年12月出现首宗确诊个案，之后几星期病毒在市内快速传播，然后扩散全球。美国在今年1月19号出现首宗确诊个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823点，升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62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34，瑞士法郎0.9，加元1.294，人民币6.57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36美元，卖出1815.13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为鼓励市民大众关注长者事务，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长者年度要闻回顾2020，希望选出由去年长者日翌日至到本年度长者日的五项年度要闻。 早前已由专业评审选出十项同老友记相关新闻。 复选投票活动更加鼓励所有市民从中再选出五项长者年度要闻。 由10月1日至12月15日，浏览香港电台第五台网页或者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登入网页投票啦，表达你对长者的关注。 女女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女女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女女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 边度啊？到底喺边度啫？ 你咁烦恼揾紧咩啊？ 我要睇香港电台第五台道路安全议会全力推动嘅同行有爱短片啊！ 正叻过路人追记就系心浮气躁，等我慢慢教你啦。只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奇力量网站，又或者登入手机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咁就揾到噶啦。 吓，咁简单嘅咩？ 冇错啊，同学习道路安全知识一样，都系咁简单噶咋。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好啦，早晨早晨，一早起身咧，可能有很多人好多嘅计划噶吓，一系在屋企做运动，一系咧就是、去跑个圈啊。总之咧，每日咧维持有30分钟嘅运动，身体强壮。 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步，踏破多少波浪。 我 闻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踏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 陈百强的疾风啊，咁啊呢几日咧天气咧都系即系凉一啲嘅，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天气一路转变啦，咁我哋要接受咧个季节嘅不同嘅来临吓。今日都已经喺十二月份嘅头，喺月尾嘅时候，接近月尾咧就系呢个圣诞，然之后迎接新年。呢啲月份咧，以往咧真系普世欢腾啊，开开心心嘅气氛嘅都有吓。咁而家咧，喺呢个尖东一带咧都有一啲嘅即系灯饰嘅，咁啊。如果你話即係同當年咧，係嗰陣時最輝煌嘅時候，即係歌舞升平嘅時候咧，哇！成個尖東睇咧都係好好靚。咁嗰陣時亦都係好多人咧係逼住去睇聖誕燈飾咧，都係一個好好嘅節目嚟嘅。但係一路慢慢可能啲活動啊多咗啦，周圍都有啦，都分散咁一啲人就冇咁逼。及至到而家啊，更加啦喺呢個疫情之中嘅時候咧，就唔會有咁多啦。咁但係大家希望咧，我哋都嗰種心情咧，都不能夠係令到自己嗰種熄滅啊，好似好灰嗰種感覺。你自己首先要幫到自己先，然之後咧，一切嘅事情咧，任何嘢嘅發生咧，都會係過去嘅。不過當然係未知幾時啦，未知幾時嘅時候咧，都要做好自己個心理嘅狀況。咁啊，首先你要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先啦。咁就係要做運動咧，就係、是。经常都提醒大家噶啦，尤其是星期三就雷洪德博士，咁啊几时都讲就话啊久坐不动咧就会吓好快拜拜，咁所以一定要多啲嘅运动。咁而今日咧将会讲一个系好新好新嘅世卫发出嘅一个最新报告啊，非传染病健康运动指引，即系正确啦，再收窄啲一个焦点嘅范围，等大家知道我哋应该如何去做运动 ，keep 住自己身体健康。做运动是需要，不过就不要参加那么多活动了，限聚令又开始了的了。其实为了自己为了他人健康呢，都应该是谨守规矩的。 陈秀文嘅震荡啊，早晨时间系5:47啊。天气方面咧，今日会系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温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喺未来嘅2-3日咧，天晴同埋干燥噶，咁气温咧系会逐步下降啦。咁而接近周末嘅时间，新界早晚咧都会系相当清凉噶。咁今日东北季候风力都系正为广东系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啊！现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4%。 一个人，单身一个我，昂然独行，身心若起，望向天际拥抱星月吻。得一个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里边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个心来为我未来一一探问，问你几次远，多少爱，才在一生永远住下人。常为我透骨透肉透心心，一个人，单身一个我，昂然独行，身心若起，望向天际拥抱星月吻。得一个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里边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个心来为我未来一一探问，问你几次远，多少爱，才在一生永远住下人。常为我透骨透肉透心心，是否愿意今生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里面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用我一月光一个心来为我未来一一探问，问你几次远，多少爱，才在一生永远住下人。 洗冤录吓，就主唱嘅就系 Eason 啊，陈奕迅。咁当时嘅剧集咧，记得系即系欧阳震华做啦，就做得系即系非常之生鬼，亦都系好有趣，匪夷所思地跟住佢嗰个嘅演绎去睇下，到底件案件系点样。从来咧呢啲有关系要系抽丝剥茧去谂嗰啲嘢咧， 去完成一個個茶，然之後咧就係最後水落石出嘅時候咧，呢啲真係其實要睇故事又好，睇故事書又好，睇劇集又好嚇。咁其實《洗冤集錄》咧就係宋朝人宋慈所作嘅，有佢係從事呢個司法刑獄工作所積累嘅一啲嘅豐富嘅驗屍嘅經驗為基礎。並結合咧當時咧傳世嘅屍箱檢驗嘅一啲嘅書啦，加以綜合核定同埋提煉，就完成咗呢一部咧有系統嘅古代法醫學嘅著作。呢個咧就係世界最早嘅一部完整法醫學嘅專書啊！咁啊，隨住歐洲各國嘅譯本嘅發布啦，咁呢本書喺歐洲嘅法醫界咧都形成一定嘅影響力。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蘇聯人評價呢本書係世界最古嘅法醫學著作啊！ 囡囡啊，啲字寫得唔夠整齊，擦曬佢寫過啦。囡囡啊，啲頭髮咁亂，扎馬尾企理啲啊。囡囡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壓力。俾啲空間大家，揾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學下放鬆，學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長。 適當放鬆下，其實都幾好啊！ 大手牽小手， 愉快同步走， 聽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四，錢佩卿同營養師林思維繼續講預防骨質疏鬆症嘅飲食。 肉類呢，如果過量進食，其實都會有機會影響個骨質密度嘅。 哦、 但係調翻轉去睇咧，佢食得太少咧，又係唔好嘅。因為點解咧？我哋成日都發現咧，最容易跌倒啊，或者有骨折嗰班咧，通常都係年紀比較大噶嘛。咁、變咗可能要攞個平衡咧，其實呢個先係最緊要。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點到六點半，香港電台一五台聯播。 朝早通常你會聽到呢種聲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

除了有電熱水壺之外就煲水，其實都各有好處的。如果反正你是一個人住的時候，那麼大的熱水壺真的有排飲的水，所以呢就是即煲就即去沖來喝，煲的時候又不用煲很多，水滾茶靚嘛。今天就是12月2號，農曆是12月18日星期三，現在是6點11分半。天气都是凉的，这个星期下大家留意一下了。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温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天晴和干燥，气温会逐步下降。接近周末的时候，新界早晚会相当清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6%。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是属于高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的这个朝早，又在这个12月份的开始，在我身边的就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赵宝卿。早晨，各位听众。 啊，月头啦，过埋呢个月咧，有新的开始，新嘅一年开始。咁希望大家咧更加系身体健康吓，听多啲呢啲健康资讯，又坐言起行，去一日添啲，一日添啲，做多啲运动吓。 系啊，冇错。咁啊，最紧要我谂全球嘅市民朋友都系啦，即系疫情咧就快啲过去啦，回复我哋正常嘅生态，就唔系所谓而家嘅一个新常态。 啊，希望都能够自由自在地拥有呢个健康嘅生活吓， 冇错。 咁有一啲最新嘅资讯咧，都会喺呢度第一时间同大家讲嘅。 系啊，喂，钱佩兴呢个真系新到非常之新啊！ 嗯， 我哋上个礼拜倾完之后咧，咁啱跟住嗰日咧。就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即係而家喺疫情期間，大家都好多時關注佢哋對於成個疫情嘅一啲防控啊，一啲措施啦。咁其實佢哋咧就有分啦，傳染病同埋非傳染病啊。其實我哋衛生防護中心都有嘅。咁啊，成日聽到啊張竹君醫生咧嗰邊就係傳染病噶啦，非傳染病嗰邊咧就係做好多健康嘅推廣啦。譬如點樣預防呢個心臟病啊？心臟病係唔會傳染噶嘛，係咪？糖尿病又唔會傳染噶嘛。咁呢樣咧，其中一樣咧就同我嘅好有興趣嘅研究好有關係啦，就係呢個健康嘅運動啦。咁啊，上個星期四咧，世界衛生組織咧就係向全球发表最新的健康的运动指引，即是说究竟现在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咦，做运动做多少做几耐，怎样才足够，还有在实证的科学来讲对身体有些什么的好处呢？就上个礼拜呢就在网上直播啦，即是参加这些现在就叫网上的研讨会啦。我记得因为他在欧洲那边举行呢，咁就差不多香港的时间呢是夜晚11点。咁我就在办公室啦，开着个电脑啦，听了两个钟头，咁抄低晒最新的嘢，咁然后先离开。咁所以现在我手头上呢就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运动指引的最新的版本。 好啊，多谢啊雷博士。 第一时间同钱佩兴要同我们香港电台的听众一起分享有些什么好东西啦。 是咁啊，其实呢运动不嬲都是这样的啦。问题那个指引会再收窄啲或者更加清晰啲，我哋应该点做咁样？ 佢就讲得好清楚，开头就介绍到运动对身体有咩益处。嗱，而家嚟讲运动对身体有咩益处咧？从实证科学嚟讲，已经证明咗系真系好多噶啦，真系多不胜数。咁但系今年嘅指引咧，佢就更加加多咗一样嘢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坐定定或者我哋叫。如果你經常進行一啲靜態嘅活動，咁我哋節目成日都講㗎啦，久坐不動呢就係久坐成疾啦。係。咁嗰啲嘅指引就好有趣啦，就加多咗你經常坐喺度靜態活動對身體嘅害處。咁因為呢啲係研究做咗出嚟啦，咁十年裏面過去嘅研究啦。咁同埋喺每一個老中青三個組群嘅一啲健康運動嘅指引呢都有一啲嘅微調。咁所以呢度我哋 仲有幾分鐘時間可以同大家 逐一講 update 下， 係 更新下。 咁有冇講話其實嗱，即係運動，即係我哋身體喐動啦，嗰、那個定義係點樣咧？ 呢、這個就係好啦，大家好多時都誤解咗，運動咧係咪一定要去參加跑步啊，或者係游水啊、踩單車啊、踢足球啊、打籃球啊咁樣？嗰、那個定義咧，其實就係十年前都係咁定噶啦。所謂嘅健康嘅運動咧，同競技嘅運動咧係唔同嘅。 嗯。 健康嘅運動咧，就係透過大組嘅肌肉，即係我哋嘅手啊、上臂啊、 嗯、 我哋嘅大腿啊、小腿啊呢啲大組嘅肌肉啦，而令到佢有足夠嘅活動，產生有能量嘅消耗。即係譬如我哋手指嗰啲鍵盤喐下咧、嗯，其實個能量消耗係有，但係非常低。但係你唔及你隻腳啊、大髀啊呢啲。跑啊、行山啊咁樣嘅肌肉消耗啦， 嗰啲比賽嘅嗱，即係李維斯踩單車嗰啲，或者舉重嗰啲 咯。咁你喺屋企踩下健身單車都 OK。係。咁又或者你屋企，我哋成日都講啦，做家務啦，係咪？譬如一啲體力勞動嘅工作啦。 係。 咁所以呢類健康嘅運動咧，其實嚟自英文一個字咧，就叫 physical activity。咁我哋香港衛生防護中心咧，就通常譯做咧就係叫做係體能活動。 嗯。 內地有啲譯法咧，就譯做係身體活動。 係。 咁所以其實個概念都係一樣，個原則咧就係話有肌肉活動，產生有足夠嘅能量消耗，而令到你有一個健康嘅效果。 係。 咁而今年即係啱啱呢個世衛嘅指引咧，佢就俾啲數據大家參考下先。 嗯哼。 他說由於全球的，因為世衛就看完全球70億人民的健康， 是 他發現就是因為缺乏足夠的運動而令到死亡的，現在最新的數據每年是有500萬人，是500萬、因為缺乏運動 就拜拜、 沒錯，就直接或者間接死亡，因為你缺乏運動可能令你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相關的慢性疾病，而是每年呢是有500萬人呢是死亡的。現在最新的研究就是說，如果你沒有做運動的話，冇做運動啊，即係成日都攤喺度啊，唔喐嗰啲咧， 死蛇爛鱔咁樣。 你嘅死亡風險咧，會增加係大約係20-30%。 係， 咁呢個好清晰噶啦。 係啊，係啊， 係。係啦，仲有另外一個世衛今次都好擔心嘅咧，就係青少年。 嗯。 咁而家全球咧有超過80%嘅青少年咧，嗰、那個運動量咧係不足。 嗯， 咁我哋成日都讲啦，青少年咧每日咧最少有60分钟嘅不同类型嘅跑跑跳跳啊运动啦，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就一定够。 系啊，以前喂冇咩娱乐啊嘛，落街玩咯。 咁我哋翻学都可能孭住个书包，都要可能行10-20分钟啦。翻学放学嗰度都去咗半个钟啦。咁、我哋仲系当年系啲街童嚟噶嘛，放学仲喺球场玩。 而家咧就喂近近地都可能校车。 系啦，咁仲有啦，嗱，世卫今次好清晰讲到咧就系。健康的好处除了刚才讲的坏处之外，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控制我们的精神健康，特别是这个情绪疾病和我们的忧虑啊这些疾病的话，恒常运动是可以帮你减少的。 是成日都说你做了运动，你个人好像即充满了一个实在的满足感。 是啊。 那你同埋就不会有一些很不开心的情绪出现这样。 是啊。那除了精神和心理健康之外，那亦都是再次强调呢，就是運動對我們整體的新陳代謝、即是我們體格的健康和心臟的健康呢，是兩個是非常之有幫助、如果在青少年那裡就可以幫他一個叫健康的生長，因為青少年有一個生長的因素啦，是青春期的發育啦，所以更加是需要有足夠的運動來幫他提升他的健康、我們可以再講多少少今年即係呢一個世衛，其實上次嘅世衛嘅指引係十年前㗎啦。咁今年嘅更新咧，最大嘅一個改動咧，就係上一個指引咧，就係話叫啲人咧，就係話要做呢個有氧嘅運動咧，持續係10分鐘，先有一個明顯嘅效果。咁啊，十分鐘咧，就而家呢一個新嘅指引咧，就攞走咗啦。 嚇， 即係就唔需要係一定要做10分鐘。咁點解呢？就是、因為過去呢10年內咧，就好多一啲所謂高強度嘅運動嘅研究啊。咁、高強度，譬如前輩兄你細個跳繩咁先算啦，係、咪？跳繩你係咁狂跳嚇，除可能跳唔到10分鐘噶嘛、你可能跳5分鐘已經攰啦。 係啊， 咁咪5分鐘有冇效果咧？咁其實而家嘅研究發現咧，如果你做嘅運動強度夠高嘅話咧， 少過十分鐘咧，對身體同樣有好處。咁所以而家咧就不再咧係一定要係十分鐘啦。 嗯， 係啦。咁另外咧喺老中青三個組群嚟講咧，特別咧強調咧係個肌肉嘅體適能，即係肌肉嘅適能啊。 嗯。 特別喺長者嗰度咧，就係如果佢有足夠嘅運動，佢特別嗰個肌肉係量夠嘅話咧，喺嗰個預防嘅跌親啦。同埋係嗰個死亡風險啦，都可以咧係幫佢咧係大大係下降嘅。咁呢個除咗運動，我哋成日都講話，咦心臟健康或有氧運動之外咧，咁其實力量嘅訓練咧都係非常緊要。 即係所以你成日都提個機不可失嗰個做法啫嘛。 係啦，係啦，冇錯。咁今年再強調咧，就係成年人同埋長者啦。 嗯。 每個禮拜最少有兩次係做一啲大肌肉嘅訓練。咁所以而家疫情啦，咁如果康文署啲健身室啊，或者係坊間嘅健身室啦，咁如果係一個安排得合理嘅話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咧係做一啲力量嘅負重訓練啦。 咁如果嗱你開唔到，你就冇得講啦，就諗喺 屋企咯， 喺屋企啦，即係取而代之，你咪喺屋企去諗呢個動作去做啦嚇。 係啦，咁我自己一個少少嘅分享啦，我屋企咧就有唔同嘅健身嘅器材，咁平網上買都好平嘅。咁啊，我屋企有三 set 嘅啞鈴嘅，啞鈴 即係個重量嘅分別啊。 係啦，而家啲啞鈴咧，其實你行嗰啲健身嗰啲運動嗰啲鋪頭咧，一 set 咧就你嗰啲一塊塊嗰啲重量咧，其實可以加多減少噶嘛。 係係。 咁、啊、所以按你嘅能力啦，咁因為呢啲啞鈴咧，你喺屋企咧有兩個好處嘅，第一有個架撐，你真係可以鍛鍊啦。 嗯嗯。 第二咧。你翻到屋企有時，你見到個啞鈴咧，你會喐啊嘛。 嗯。 如果你屋企乜嘢都冇嘅，所以健康嘅推廣咧，好多時 你起碼都有翻你啲 係啦，你睇到你會做。 係啊。 咁所以好有趣嘅，即係如果啲人有個健身單車喺屋企咧，咁嗰啲市場嘅調查咧就發現咧，過得三個月半年度咧，你嘅單車咧就會消失咗。 咁但係嗱，你見到咯都話嚇，點解又 咧？因為咧嗱，譬如而家我哋冬天啦，你著住件外套前背心，你翻到屋企，你除咗件外套， 啊、 你咪好多時，哎，我搭住架單車機度先啦。 咁跟住就睇唔到啦，係嘛？ 咁所以呢個家居嘅呢啲嘅健康嘅器材咧，係真係需要的。 所以咧，即係話咧，所有器材嘢咧，即係話俾自己提醒自己，唔好擺任何嘢。你要你喺當眼位置你見到咧。是令你方便的最紧要咁吓。 系啦，嗱，咁我即系综合少少新呢个指引啦。五岁到十七岁青少年，好清楚讲到每日应该最少进行六十分钟中等至高强度嘅运动。 咁即系话咧，嗱，系跑跑跳跳嗰啲啦吓。 咁另外第二句咧就话，咦，最少六十分钟喎。咁但系咧，实际嘅指引就话，如果你多过六十分钟咧，你可以获得。額外嘅健康效果， 咁即係好似你去買嘢嗱，你買多啲有多啲贈品， 係啦。咁所以，譬如去到120分鐘啦，或者去到180分鐘咧，青少年嚟講咧係 OK 嘅，係因為青少年佢攰，佢識得停噶嘛，係咪？咁如果成年人啦，18到64歲啦，嗱，以往咧就話叫我哋每日日日運動30分鐘啦，咁除開咧，其實即係話我哋當你一個禮拜七日，我哋有兩日休息啦，即係5日嚟講咧，咁就係5、3、15啦，就最少成年人就每個星期咧係有150分鐘嘅中等強度。 咁即係當話30分鐘一日啦。 係啦，咁但係亦都個指引度咧，亦都有講清楚啦。如果你做一啲高強度嘅話咧，最少咧係做75分鐘都 OK。 嗯。 但系咧，呢一個只係講緊以往咧，係叫做最低嘅健康指引啊嘛，即係我哋講緊最低健康，即係等於你考試50分合格，你攞唔到100分噶。嗱、你如果啱啱做到每個禮拜150分鐘嘅中等強度運動咧，你只能夠攞到50分嘅啫。如果你想攞多啲分數嘅話咧，為到攞到額外嘅健康嘅益處咧，你應該將呢150分鐘咧可以增加多啲。咁而家嘅指引咧就係話，如果你去到成年人啊，去到300分鐘咧，每個星期咧，嗰、那個效果咧係會比啱啱達標呢個咧就係更加理想。 即係總之俾多一倍嘅咯嚇。 係啊，咁、如果你話300分鐘，即係每日拉運係接近一個鐘咯。 你當5日計啊嘛，又係嘛？咁係咯，即係一日係一個鐘咯。 一個鐘咯，一個鐘啦嚇。咁、你換埋衫啊，各樣嘢。差不多即是一個鐘頭鬆啲咯。 如果做開咧，可能你就覺得一個鐘黑咁快過啊咁樣嘅。 係係係，睇下你做咩類型嘅運動啦。 咁另外咧，頭先都我哋提咗少少啦，就係話缺乏身體嘅活動啦，即係講緊靜態嘅活動嘅話，嗰、那個風險嘅害處啦，係、那個害處頭先就係講咗令你嘅死亡風險增加20%-30%啦。咁如果20%-30%咧，喺我哋流行病學嘅研究嚟講，即係如果我哋750万人嚟計。哇！喺真係你話有兩成嘅人口唔見咗，三成嘅人口唔見咗，咁即係對我哋嘅社會影響都好大㗎。係 啊，係啊。 咁所以呢個就真係留意。咁啊，另外嗱，65歲以上其實同成年人咧都係大致相近嘅。 嗯。 但係就特別強調咧，就係嗰個肌肉力量嗰個鍛鍊。係。咁因為原來發覺喺去到65歲以上嘅朋友個跌親嘅風險咧，其實都相當之高嘅。 所以你多啲鍛鍊咧，肌肉唔會流失咧，你跌嘅機會都低好多啦。 冇錯啦，所以機不可失呢樣咧係肌肉個肌啦。咁啊，疫情期間咧就係而家危機管理啦。 嚇，咁啊嗱，總括嚟講，我哋應該多啲做點樣嘅運動咧？喺日常生活裏邊，譬如啊，我哋見到有樓梯唔搭 lift 咁就得啦，係嘛？ 係啊，所以即係田輝興，我每次上嚟香港電台，我做節目咧好開心， 因為 呢座嘅大廈咧係好舊啊。舊到係冇電梯啦， 咁所以舊有舊嘅好處啊。 係啦，行樓梯咧，其實係一個安全嘅環境啦，同埋即係如果你膝頭未有痛嘅時候咧，係好嘅。咁仲有咧，即係呢個報告咧，因為佢上個禮拜即係出咗全球嘅一個網上嘅直播之後咧，咁呢份嘅世界衛生組織嘅健康運動嘅指引報告咧，大家可以上翻世衛嘅網頁咧就下載嘅。 係， 咁佢有唔同嘅語言嘅版本啊，譬如我有法文啊，好似仲有德文啊。咁中文版都有嘅，咁、大家可以上去睇翻啦。 系咁，记住啦，就系、一句讲晒，多做运动，唔好做懒惰虫。咁你真系就会健康多啲，喂，健康多啲嘅人精神啲，吓呢度去嗰度去都好好多啊嘛。 冇错，冇错。 吓好，咁啊，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拜拜。 勤做早操，小宝宝最自豪。早晨原为一天之计应知道，天天500步，开开心超数。朋友个个做早操，每日每天做，按照节拍轻轻松松齐齐踏步。未满前途，终须都照样照路途。要赶上前途，快赶上前途。人健壮朝气迎风头。齐齐同步操，晓风吹送花香套，朝阳红红方交景致好。人人强健身，不分长幼天天到。就皆音符，不需畏惧荆棘满路，年少哪怕目标高，每日进一步，发奋振作，彼此一心，齐齐迈步，未满前途，终须到他年也自豪，要走上前途，快走上前途，前往去一片阳光。 徐小鳳嘅500步，起止500步啊，要好多个500步嗬。好啦，咁听日咧就会林思维咧就继续讲预防骨质疏松症嘅饮食之道，令我哋多啲钙嘅。咁啊，听日星期四朝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72宗，源头未明嘅超过20宗，初步阳性个案就超过60宗。 尖沙咀、松山海鮮窩先後有食客同工作人員確診。政府刊憲要求上個月15號至昨日去過松山海鮮窩等三個指明地點的人要接受病毒檢測。另外，政府宣布今日起收緊群組聚集的規定，公眾地方群組聚集人數限制由四人收緊至二人，無食物或飲品供應的婚禮人數限制由不多於50人收緊至20人，上市公司股東會每間房或區隔範圍的可容納人數由不多於50人收緊至20人，不可以供應飲食。另外，撤銷宗教活動和本地遊旅行團的群組聚集豁免，有關法例修訂今日生效，為期14日。政府說行會原則上同意和群組聚集、戴口罩和病毒檢測相關的定額罰款應該以倍數提升，以達至所需的阻嚇作用。有線寬頻裁員，據了解，新聞部有40人被裁減，記協高度關注裁員事件。對於新聞刺針全組被解僱，而該組過去一年時有針對警方或政權的報導，不難令人聯想是以截流為名，實際是減少或者不作敏感的報導。記協主席楊建興說，一間傳媒機構要用很長時間建立聲譽，但最終若果頂不住壓力，損失的不單止是傳媒界，而是整個社會，公眾可能會懷疑傳媒是否依然獨立和有公信力。記協表示理解本港受到疫情反覆衝擊，經濟收縮，傳媒機構等各行各業營商環境越趨困難，但裁員行動不單止打擊員工士氣，亦都嚴重影響新聞編採質素，資方必須審視。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的財長提名人選耶倫說，美國處於新型肺炎疫情和疫情經濟後果的歷史危機當中，形容這個是美國的悲劇。耶倫說必須緊急行動，否則將會造成更大經濟破壞，又指疫情對最有需要幫助的群眾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必須確保所有人都分享到經濟復甦的成果。耶倫和他的顧問都支持政府採取經濟刺激措施，在最大程度上增加就業，減少經濟不平等，又認為要協助婦女和少數族裔，因為這兩個群組在經濟衰退之下所受的打擊特別嚴重。天氣方面，今日預測天晴乾燥，日間最高氣溫約23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2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有线宽频调整架构，裁减100人，包括40名新闻部员工，负责专题和调查报道的新闻刺针全组被裁。多个组别主管指管理层事前没有征询个别组别的意见，乱禁裁减人手。中国草全体请辞。港民组5名采主和11名记者亦都递信。国际和财经组亦都有采主辞职，稍后有特写报道。 政府进一步收紧群组聚集的规定，包括婚礼人数收紧至到20人，而宗教活动和本地团的豁免亦都取消。据了解，限聚令和口罩令等等的定额罚款都会有所增加，而政府在短期之内亦都会征求行会同意去修例。我们访问过业界和专家，听听他们的意见。 政府强制安老及残疾院舍的员工在今个月14号之前接受检测，社联表示支持，但担忧细节安排可能会增加员工和院友的风险。